第十六课，准备考试。情景一。 喂，浩杰，别睡了，咱们出去喝杯咖啡，提提神吧。 知道了。啊，困死了，这几天真想消失。 再停几天就过去了。你这次考几门？ 八门。你这学期怎么这么拼命？这可跟你以前的作风大大不同了。 我打算这个学期拿奖学金。实话跟你说，爸爸的公司裁员，爸爸也因此失去了从事一生的工作，现在正在寻找新的工作岗位。妈妈是家庭主妇，没有收入，所以现在家里开销很紧。作为长子，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没有计划的生活了。 原来如此，情况会好起来的。复习的怎么样了？ 专业课不成问题，选修课比较难。有一门是作业代替期末考试，量特别大，让人措手不及。 别着急，一样一样来。奖学金申请了吗？ 今天刚把申请表交到系办公室了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希望。 尽人事，听天命吧，加油。生词。阅览室。窃窃私语。提神儿。懒腰。消失。挺。门。作坊。奖学金。实话。裁员。从事。寻找。岗位。开销。选修课。报告。措手不及。 情景二。 气死我了。 怎么了？谁惹你了？ 刚才的古汉语课上，因为有两个同学交的作业一模一样，老师非常生气，让我们全班都重写。这作业特别难，因为一个人，害得咱们全班都跟着倒霉。 嗨，一条泥鳅腥了一锅汤。 你说作弊，哪有这么做的？整篇文章一个字也不改，就把字体改了一下。他把老师看成什么了？ 我看老师也不是冲他一个人来的，杀鸡给猴看。他是让那些东拼西凑写作业的学生以后注意一下，做作业不要敷衍了事，所以这次作业不算，让全班都重写。 真讨厌，周末的计划全泡汤了。 别发牢骚了，已经这样了，反正早晚都得交，还不如早写完的好。 这篇就已经让我绞尽了脑汁儿，还怎么写呀？ 别生气了，气大伤身。吃完饭到图书馆去找找资料吧。 只能如此了。 生词。惹。生气。害的。倒霉。泥鳅。心。作弊。冲。东拼西凑。敷衍了事。讨厌。泡汤。绞尽。资料。无可奈何。耸肩。